去到底的病人根本耐不住这一类的方剂结构。像是我们从前班上有一个同学啊，他算是我的班的恩人吧，就是当初我们还在之前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啊，帮我借教室什么，很热心。所以他后来虽然没有在班上，我是把他当作恩人看待。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一般来讲，我是不太会帮吃素的人看病的啊，就是会觉得那个同学在我心目中并不是那么乖的病人，就是他是那种对中药还是有一定的那种不喜欢的，或者因为他常年吃素嘛，从前我教那个当归生姜附子羊肉汤，他也就是回去吃了一次，然后开荤吃一次就大上火，然后就上火上的好惨，因为你知道常吃素常年吃素的人，这个血脉气脉都比较小啊，就是不能承受那么大补的药，然后他家里面其他吃素的家人就在那边嘲笑他，你看这就是你背叛佛祖的报应哦，就是弄到就是在我这边的东西，他回家让他比较不好过。那他后来呢，他因为胃不舒服呢，就去看黄腾毅老师，那黄腾毅老师就给他开半夏泻心汤，然后还开一些补肾的药，好像是虎钱丸之类的吧啊。那他就让我去借教室的时候跟他碰头呢，他就跟我讲说啊，最近看了黄老师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吃了药，好难过，什么胃不舒服，整个人啊，那个什么虎钱丸难吃死了，我吃了一口受不了，整罐都丢掉。我说拜托你不要丢啊，给我吃啊，就是因为我是很爱药的人，你知道，会觉得好浪费。我这样讲其实非常的心虚，因为我很多药也在家里面放了没吃，发霉哦，就是爱归爱啊，喜新厌旧啊，这个在我的冷宫里面，就是没有被照爱到的药还是很多。那这个。就我看他吃药的那个态度，那个霸气，其实我就觉得，哦，就是那种吃药吃一口不顺，那医生就不是人那种态度。就我是医生这边的人啊，就会觉得有一点不好面对。可是因为他是我的恩人啊，我们教室的恩人，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觉得听他那样的陈述那个状况，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黄老师可能没有留意到这位患者是一个常年吃素常年吃生冷体质比较寒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吃一个单纯的半夏泻心汤他会垮掉，他撑不住，因为是虚劳底而且是虚寒底。所以我就说你不妨啊就半夏泻心汤不吃了，因为其实半夏泻心汤我也不觉得很难吃了啦。他跟我讲哎呀苦得不得了啊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味觉不一样啊，我觉得药都很好吃，就是所以我就说那你换一换，你去弄一罐龟皮汤，就是温的修补脾胃的药。然后他就因为我就你要吃一克两克就好了，因为我还怕他吃多了上火，龟皮汤里面还龟皮汤吃多了还蛮容易上火的。所以呢他吃龟皮汤，然后之后就听说他要跟他好像是他跟我讲还是跟我讲，就说他说哦吃以后好很多，胃就舒服了。也就是说虚劳底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会自动漂移到这边，龟皮汤等于是健庸汤的补子方嘛，我们等一下会再教一下，所以就自动的漂移到这边。所以看现在这个年头啊，就是看起来像是半夏泻心汤症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发炎对不对，其实都已经漂到虚劳这边了。你说怎么漂过来呢，这个里急是一件事对不对，前面有讲忌虑腹中痛对不对，那这个虑不是就是说组织都已经没有自我修复能力啊？那我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吃东西都是乱吃乱吞一通啊，根本就没有细嚼慢咽的。可是你没有细嚼慢咽呢，这些食物在这边刮过去，你说我们的肠胃会不会磨损啊？我想这种黏膜类的东西啊，是蛮脆弱的。就像我们平常吃东西吃太多，嘴唇都会刮破的嘛，对不对？那磨损了之后，你的身体很虚劳，所以没有自我痊愈的能力，所以就越刮越大洞。那这种虚劳产生的伤口，你说它会不会发炎？当然也会发炎。可是这个就像我们受伤肉少掉一块用生机散来补肉一样对不对，你要让它长肉啊，你不长肉光消炎那还不是洞越来越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用黄芪健胸汤让这个肠胃能够快快长肉，它的重要性我想是高过于如何消炎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我们今天的这种所谓的半夏泻心汤症，你就要在辨证的时候去看一看它有没有虚劳底，因为有虚劳底的话会偏到这边来。那另外呢，像是肝陈皮的胃痛啊，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是有一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头大，就是人的胃啊，胃肠在寒的时候也会痛，那个时候是理中汤或者桂附理中汤比较有效。可是呢，临床上面你如果遇到肝陈皮的人的胃痛跟理中汤症的胃痛，它的主诉听起来是一样的耶，就是会不会痛，痛有没有很刺痛，还好了，那什么样的痛，闷闷的痛，阴阴的痛，就这样。那到底是理中汤还是建中汤，这两个的讨厌就是说症状听起来是一模一样，可是如果他是建中汤症，你用理中汤就不会好，用理中汤症用建中汤就不会好，因为这个病的结构根本不一样。理中汤是你中焦寒，对不对？那建中汤是肝陈皮，所以它整个病机结构不一样，这两个药没有办法换来换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自认为医术差，你知道这个人是，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是寒底的啊，因为真正的这个实热发炎的胃痛还是有的啊。那个实热发炎的胃痛，你不如用半夏泻心汤比较对啊，就是要用消炎的药。但是一般我们今天人遇到的寒底的比较多，那你就要问他过去几天吃了什么东西。如果你听他吃的东西就一路吃寒的东西的话，这个比较可能偏向理中，或者是理中汤症的人呢、哦，因为脾胃寒，你丢一个枕头给他，他会喜欢抱着，你问他你喜欢抱着还是拿开，就是有这个样子。那建中汤比较没有，那个建中汤有点发虚热，比较抱不住枕头，所以这种直觉上面的身体感问一问。那不然的话，就理中汤的脉是平平沉沉的，正中汤的脉会偏咸一点点，但都不是绝对啊，只能说参考参考。那不然你就随便冒一种嘛，先吃 A 再吃 B 嘛，哪一种没效就吃另外一种啊，就是医术不好这样混过去就算了。这个所以肝陈皮的这个肚子痛胃痛呢还有这样一种，所以我们再思考一下。不过同学，如果是肚子痛然后又拉肚子的，那个又回到伤寒去辨证了、哦、那可能是黄芩汤或者什么伤寒的六经传变里面的肚子拉肚子，那就另外算了、哦、我们这边不一定直接讲拉肚子，我们讲到的肝陈皮就是这个人很容易拉哦、跟那个真正的痢疾是不一样的，就是吃东西之后好像、啊、动不动就是稍微一紧张就拉肚子，那种就是肝陈皮的。然后当然妇女啊，如果是月经期间的这个肚子阴阴的绞痛啊，那这种时候用建中汤也是可以的啊，至少在张仲景用法里面，建中汤本身的芍药结构是一个能够让这个那个部位比较放松的。然后这个如果你月经期间有血虚的话，这种短期的血虚的话，是在仲景的用药，古方的用药是可以加当归的啊，你可以做当归建中汤来用一用。当然月经痛本身也是一个有点复杂的东西，现在很多人的月经痛都是不同的病机造成的、哦、建中汤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通用的方，那你要用当归芍药散也可以啊。那我们在伤寒里面已经教过的就是麻黄汤症不能发汗的时候，对不对？用建中汤先补起来再发汗。那当然我们大禹助教也有跟我讲说，其实临床上面他有遇到病人是麻黄汤症，可是手脚冰冷，他觉得不能发汗，所以就先给他吃四逆汤，吃到手脚暖了再发汗，那一发就好、哦、那这样的做法同学就自己看着办啊。在你觉得他这个人不适合用麻黄剂的时候，他是什么症先把他调一下。那至于说这个属于阴虚的这种胃溃疡，或者是所谓的微缩性的胃炎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基本上是黄芪建中汤，但是这种黄芪建中汤它到底是温药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发炎的实热比较重的时候，建中汤吃了会难过，所以同学要稍微抓的时候要谨慎一点点，就是说万一建中汤吃了难过，你也不要太紧张，那说不定他就可以被放到半夏泻心汤之类的其他的方子去啊。那么如果你是小剂量的药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归脾汤。归脾汤在我们上次发的讲义的第4页下面啊， 这龟皮汤这个药方其实在我眼中会觉得还蛮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它是用一种相当矛盾的用药结构啊，在处理这个血分的病。我们中国人说啊，心生血，心主血，说脾统血。这个龟皮汤它讲的是一个人呢思虑过度，劳伤心神，于是就健忘啊，心慌啊。那这个龟皮汤症的这个，当然龟皮汤是个比较轻的药啊，同学不要把它想成跟张仲景的补药那么样子能够等同看待的药，但是你用对了也会蛮有效的。不过呢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剂量比较轻的东西，效用也就会稍微小品一点啦啊。那这个它的这个健忘症状，我想龟皮汤症，就当一个人啊忙啊累啊操心啊，可能他会出现一种心理反应，是这种你跟他讲话讲了一阵之后，他说啊对不起我刚没在听，这样的反应。那这种反应可能就是他的心阴跟心阳都已经不能统摄了啊，就是心虚的。而这个心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一直在动脑筋，从脾虚开始变成心虚的这样的一个病机结构。而我在这边放的龟皮汤是沿用和寄生方的龟皮汤，而这个宋朝的另外一个版本的龟皮汤好像是那个陈自明的教注妇人大全良方的吧，就它里面还有多两味药，就是有当归跟远志。其实我觉得当归跟远志加了之后有一点让人觉得是不放心沿用和的这个方子结构，因为沿用和的这个方子哦，看起来好像很早，除了龙眼肉跟酸枣仁两个润药之外啊，其他的药都比较燥，所以会让人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燥的药物组它可以去补到心阴虚呢啊，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它的药物组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的话，会觉得即使是沿用和的这个方子也是有道理的。怎么样呢？就是龟皮汤里面一部分的药物啊，首先是用来干嘛？是补脾阳，也就是这个药方它的终极的取向是治阴虚的哦。可是它的第一个最多的药物是补脾阳，你说白术、茯神、黄芪、人参、木香哦，木香的芳香醒脾的药，甘草，这些加到一起是一个比较刚燥的补脾阳的药。那他就说这已经在阴虚了，你怎么用这些燥药在补脾阳呢？可是呢这些补脾阳药里面呢甜味也有了，香味也够了，那你再加上龙眼肉跟酸枣仁这两个甜甜润润的药加到一起，它又刚好形成我们之前常讲的奉心生血的结构，所以这个脾阳旺盛以后吸到的营养总加起来变成是奉心生血的，所以这个脾所收到的东西就会归到心那边去。所以龟皮汤呢它是用阳药来养阴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可是这样特殊做法如果我们看过仲景方的用法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仲景方它即使要滋阴，它用桂枝汤底，对不对？要用这个能够运行的药，让你的营养能够送到该送到的地方。那龟皮汤它以脾胃为中轴，一样是用刚燥的药，让这个脾吸收到的东西有办法消化，有办法运化，而最后的结构是归心。那么在后代对于方剂的评论啊，这个清朝末年的唐荣川就说建中汤的子方啊，建中汤如果要往阳的那一面去推扩，就变成后代的补中益气汤，如果建中汤往阴的那一面去发展的话，就是后代的龟皮汤。而龟皮汤这个让脾气去归心，去生心阴的这样一个作为啊，它本身是这样子，因为脾一被补到啊，人就会胡思乱想的那个频率开始降低，那心被补到以后，人就会比较心情比较平静。所以龟皮汤在今天临床上是可以说是治疗这个轻度的忧郁或者躁郁的一个很好用的药物，一个方剂。那么它 本来是这样一个治疗心情上的，但是因为它有这种让脾去吸收营养去运送的结构，所以到今天我们在对于那种浅浅的胃溃疡，用归脾汤的效果还不输给建中汤，有的时候比黄芪建中汤好用，因为黄芪建中汤你一煮就要煮一锅，归脾汤你科学中药每餐饭前吃个一公克半就有效，多了还上火啊，就这样一点点就好。所以就是比如说如像用归脾汤，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之前得过胃溃疡，然后他已经这个医的差不多好了，可是他会跟你讲我每天吃饭还是微微的有一点不舒服，那这样的感觉用归脾汤收工倒是蛮好的啊、哦，就是浅的病归脾汤就可以处理得不错。然后呢归脾汤我们今天临床还用在什么呀，就是中国人说脾同血，对不对？那这个归脾汤本身的结构是补这个脾之气，也就是会增强一个人的同血的力量。这个脾同血其实在中医学里面去对照今天的这个西医的说法，其实都有显得有一点虚妄怪诞。可是我们临床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比如说妇女朋友，她的这个月经结束以后呢，还有一些些不干净，还是有血蹭出来，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是心脾两虚啊，脾不同血，所以这个时候就用归脾汤来收这个血。当然不能治不到血崩了啊，真的血崩的话，就有大剂的摄血的药，要用更强力的药。但那种血滴出来不干净的病，那归脾汤的摄血效果是还可以的，还可以。这是临床上我们大家用在这几个方面，而这个归脾汤本身的这个安神的效果哈。龙眼肉酸枣仁就是安神的药，酸枣仁还能帮助睡眠，对不对？而另外还有一味药啊，乍看之下是我们会说它是脾的药，就是木香，我们说芳香醒脾，对不对？可是其实它这个木香有写不见火三个字，生的老木香本身单位就是一个安眠的特效药，就是生老木香，就是你如果光是失眠，你如果需要吃中药的安眠药的话，你就生老木香磨成粉就这样吞下去就可以。所以生老木香本身就是帮忙睡觉的药。而另外一个归脾汤的方剂里面加了远志，就是好像他没有注意到有木香跟酸枣仁这种已经很强的助眠药在里面，就觉得我要用远志帮忙浇下心肾比较有效哦。但是实际上归脾汤的木香它的助眠效果已经比远志强了。那至于像当归的话，那也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奉心生血啊，必须有这些当归的那种调性的药才行。可是其实当归的药性，归脾汤本身龙眼肉酸枣仁跟其他这些药加起来也提供了，所以就是在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当归啊跟远志挂进去或者不挂进去，药效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后代的人就是好像我觉得我们后代开药啊越开越大铁，可以就是我们的思考都比较复杂，都有点想挂保险，对不对？就觉得啊多一个比较安心，对不对？就这样一直加一直加。通常我想我们如果是学习经方的人啊，可能临床越老练的时候你开的药会越简单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是有时候会存在的。当然日本人他们用归脾汤的时候喜欢加味啊，加柴胡跟丹皮，就因为柴胡是疏肝解郁的药嘛，而丹皮呢是肝的血分的郁闷住的热啊，这个丹皮是特别有用。那加在这边就是治疗轻度的忧郁躁郁症的时候会用加味归脾汤，所以在这里就顺便跟同学介绍一下。然后呢小建中汤它对于这个人的大便的这个状况呢，我想是一个双向调节的方子，也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很容易拉肚子，可能是可以用小建中汤，但如果一个人是一天到晚便秘，他还是可以用小建中汤啊。这个肝主疏泄是两个角度的疏泄都包含在里面。那至于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其实各种的肝病用小建中汤调理啊，效果都还不错。当然，不包括肝正在实热发炎。如果是正在实热发炎的，好比说某些的这个猛暴性肝炎，那你用建中汤补肝就会把它补坏掉啊，那种情况不行。但是一 般性的肝病调理的话，我觉得小建中方是一个通用的保肝的方子啊。我想在我们后代的人其实很注重保肝，对不对？用很多有的没有的药，可是在经方里头，我想保肝哈，如果以清肝解毒来讲的话，是半夏泻心汤好用，如果是这个养肝的话，我觉得是小建中方好用，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市面上面看到那什么圈圈叉叉牌养肝丸之类的东西啊，其实以一个学习经方的人的角度看，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光是吃小健就不错，就像肾脏的问题，你吃五苓散总是会养到一点吧，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考。然后呢那当然这个肝不好的人如果脸发黄的话，就更加是小健同汤症啊。肝不好如果小便黄、小便涩、小便不利，那这样子可能可以用到什么茵陈蒿啊之类的，茵陈五苓散之类的这种啊，或者是栀子剥皮汤之类，就是真正治疗那种湿热性质的肝病的药方。但是如果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小便没什么特别，那你就用这样的方子，我想用小建中方就治疗这个肝病啊、发黄啊，效果就很好了。那你看他这个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这个小建中方的条文，我们在今天临床，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一天到晚都烦热，或者他自己觉得身体在一边发烧，或者你量体温真的发现这个人就是一年四季体温都是37.6度那种感觉的时候，小建中方不错用啊。那至于说虚劳性质的消渴，就是糖尿病不是每一个病程都用小建中汤，不是的，因为糖尿病最主轴的方剂还是肾气丸，但是呢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是好像合乎这个症的时候啊，然后每天口渴的时候，那小建中汤是可以用的啊，合症的时候就会有效。那至于说这个小孩子身体不好，小建中汤反正好吃嘛，甜甜的，就当点心给他吃啊，就是大概慢慢补，小剂量慢慢补，其实很好。就是小建中汤你这个药吃下去几乎啊，你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讲，除非是补上火，不然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那小孩子啊，什么鼻子过敏啊，什么皮肤怎么样，消化不良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你小建中这样子慢慢吃慢慢吃就越来越好啊。所以或者小建中小儿百病用黄芪，对不对？你干脆就用补这个少阳的黄芪建中汤，对不对？更合乎古时候这个一家经典的论述，那不错，黄芪建中汤就给小朋友吃。那么像是啊，我觉得鼻子过敏这个病呢，我也不能说一定是用什么方，可是临床上面鼻子过敏，冬天天气一冷就流鼻水，这种有的时候吃一些小建中汤就会好很多。如果小建中不够暖的话呀，你吃小建中汤还可以加干姜啦、加附子啦，因为小建中汤允许的加减的这个余裕还蛮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像那种过敏类的病哈，同学最好要有一个顺位，就是说如果你遇到那种人就是很容易过敏的体质，最好是先往虚劳想。即使是小朋友，你比如说小孩子纯阳之体，拜托现在小朋友啊，从小也不知道受什么摧残，也不知道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今天的小朋友你也不能说他是多么的厉害了啊！我想我们小孩子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像我的父亲母亲的身体好像就比我这一代要健康。那这个就是这个过敏类的，包括你知道有一些，比方说小朋友大人也会，就是有一些人他的慢性的疹子，就是皮肤红一块怎么一块，那个皮肤有那种过敏性的疹子，你说偶尔一次，你说我吃鱼虾蟹过敏，那个桂枝麻黄各半汤，什么桂二月一汤发一发就好了。但如果这个人动不动就来，那这种鼻子过敏、皮肤过敏，你都要想啊，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不科学不精确的说法，就是人越虚的时候，身体越会对外面的刺激感到恐惧啊，因为他的能力不够，营卫之气不够，所以身体的反应会变得特别的激烈。那如果你要用一个听起来比较像人西医的讲法，就是啊，我们在治过敏的时候擦的是什么药啊？什么类固醇、 什么抗组织胺，就这些东西不是原来是人体自己要分泌的吗？对不对？肝跟肾好的人可能人体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这些成分了，就不需就是自己人体没有足够的这些东西才会变成要借助外面的这些成分来帮忙嘛。所以当然过敏体质是以补肝肾为主了啊。所以但我不是要同学强迫叫每一个过敏的人都对号入座说你就是虚劳，但是如果过敏的人是虚劳的话要从虚劳治。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啊。